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。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今天啊，我们就来寻找歌声中的历史。早在1994年，长达84集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让内地的观众领略到了历史的丰富。那首主题歌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也是让人过耳不忘。 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。发渔樵江渚上，观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如今多少事都不想， 就算拿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来看，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很多方面仍旧是难以超越，以至于重拍三国备受质疑。这部电视剧还原了一个个老少皆知的三国人物，讲述了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动人故事。同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一样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插曲风格各异，神气完备。相信毛阿敏演唱的歌曲《历史的天空》也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，风火变成 一部红楼，青史流芳。作为将古典名著搬上荧屏的成功范例，1987版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已经成为经典。20多年间，这部电视剧仅在内地就被重播了700多遍，可谓将《红楼梦》这一能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品牌推广得更加深入人心。来听听当中的主题歌吧，《枉凝眉》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古典文学名著的这些电视剧，宰相刘罗锅是另一部曾红遍大江南北的古装剧。剧中人刘墉刚正不阿，不畏权势，秉公执法，为民请命的动人故事广为民间流传。剧中李保田扮演的刘墉与王刚扮演的和珅相依相随，相争相斗，令全剧生辉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连欣赏剧中的两首歌曲吧，《清官谣》和《故事里的事》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？什么是名？什么是奸？什么是忠？嬉笑怒骂怒不平，背叛人不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砣是老百姓， 那砣是老百姓。 秤杆子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。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？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理？什么是情？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？什么是名？什么是奸？什么是忠？嬉笑怒骂怒不平，背叛人不公。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？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理？什么是情？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